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昨天朝阳区孙河乡首家社区便民商业中心正式开业，中心聚合了生鲜类综合超市及家政早餐等便民服务业态，可以就近服务方圆3公里内的约10万居民。昨天通州区在清华北大分别召开专场招聘会，招揽优秀毕业生人才，全区37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提供近100个岗位，今天招聘会还将持续。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了解到，按照公安部净网2018专项行动部署要求，北京网络安全系统今年第3季度开展对短视频类网站的专项整治，共清理违规短视频140多万部，关闭违规直播间53万间，封停违规账号80万个，行政处罚违规平台3家。昨天，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北京市体育局召开北京市第一届冬季运动会新闻发布会。本届市冬会将于3月5日开幕，设竞技组和群众组两大组别，预计总参与人数将达到6.24万人。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3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入冬以来，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冰雪家融合发展旅游新模式，冰雪节、冰雪季等活动明显增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冰雪旅游。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近日，马蜂窝发布了2018冰雪旅游报告，报告中提到，目前国内最热门的冰雪旅游目的地分别为哈尔滨、大连、沈阳、雪乡和漠河。滑雪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冰雪旅游方式，滑雪场和滑雪旅游度假区在热门冰雪景点当中占据6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仍然是国内最热门的冰雪类景点。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到2017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市场规模达到了1.7亿人次。近几年来，南方的冰雪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力争能够分冰雪旅游的一杯羹。四川的峨眉山滑雪场、西岭雪山滑雪场均进入了冰雪类旅游景点热度前10名。客源地方面，相比北方人，南方游客对冰雪旅游的热情更高。最关注冰雪旅游的十大客源地中，南方城市占据了8席。甘肃、青海、吉林、新疆在内的北方各省近2个月也是密集推出了优惠政策，比如说景区门票半价或者是免费，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等，来吸引游客赴当地体验冬季旅游。其中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区，为了方便游客通勤，还正式开通了多条空中巴士线路，游客搭乘小型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就可以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景区与景区之间实现低空观光和短途旅行。未来一段时间，广西、北京也将分别举办冬季旅游的推介活动，这个冬天游客可以选择的旅游产品和享受到的优惠肯定会异常丰富。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阜成路西向东方向航天桥路段车多，富时路西向东方向定慧桥车流比较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对面这位一直在清嗓子的朋友，你可以说话了吗？ 可以了 ，恢复正常了。其实还是连续的出差很劳累，昨天又是半夜里回来，为的就是今天可以准时的坐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大家送各种各样的福利，同时呢，跟大家聊一聊旧房翻新的，在冬天也可以来实施的这样一个话题。欢迎我们48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怎么样？上周六。说到做到，是不是 啊 跟我们的听众当然了，我也是偷了个小懒，因为在48快装现在在北京地区的4家门店当中，我个人住的这是离东城店最近，而且那地儿很好找。 是的， 就是薄总说的，就是富贵园，这个小区的后门，而且就在路边，我们就能看见，虽然停车不是很便利，但是呢这个富贵园的这叫东西， 对，都有停车 的东西两边是有路边的停车位的啊，就走一小段就过去了。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忠实的听众， 对啊，也到现场了， 对， 你的粉丝 然后就见到我了，是不是？你看，就是我们节目从来都不诓大家就是真的是说到做到。那今天还有一份要说到做到的礼物，同样的送给大家。我已经好久没有把这张图找出来了，因为每一次说这个工具箱很实用，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居家用的一整套的工具箱里边到底有什么？这个价值100块钱的到店礼，今天赶紧拨打400-665-8848来获得，因为我们只有前3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才可以获得这个图片今天在微博上面，我终于把它找出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图。或者是呢，如果你找微博比较方便的话，我在微博上面也写了我们这个电话获得的电话，400-665-8848。这个到店礼是我们现在目前的4个门店都可以去领， 都可以就近嘛，就近，就是根据我们业主的这个家里离哪个门店近，你就，但是你预约呢，有的预约码就是，周六什么时间去哪个店都行，他就会把这个码到发到各个门店去接待你。 也可以向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问一下你们的4个店都在哪儿啊？ 是的， 然后呢，可能他的推荐未必是真实这个距离上的你们家最近的。我们上一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关系，大家根据自己的判断，你去哪一家门店？我们4家门店目前在北京的朝阳、海淀、丰台、东城， 对， 都有了。所以呢，4个店看，您家离哪儿最近，就直接去店里面取就可以了，凭我们这个取货码可以免费的获得我们的到店里价值100元的居家工具箱一整套，400-665-8848。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正题了。我能不能提前先说一个我想延续昨天话题的一个正题因为昨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聊了一下新风系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上上周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博总也聊过这个问题， 是，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是你们刚刚加入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没有跟大家说太多。 是的， 昨天我们遗留下来了一个问题，博总应该也可以给我们解答，因为毕竟干装修的嘛，是吧？旧房翻新，就是很多人说我们家现在已经是装修好的状态呀，我还能装新风吗？ 能啊，这个 复杂吗？装起来还要凿啊、挖什么的。 实际这个新风装起来是比较简单，就是像我们四八块钱送的新风啊，就是有两款，一款是跟空调一样的壁挂的，啊，就挂到墙上。如果墙你没有位置，我们可以给你定制玻璃啊，可以跟玻璃上这块，反正总得跟外边的有新鲜的空气进来。 嗯， 啊，这是第一款，这个呢就不会破坏你家里头的格局。啊，你就是有一个空调位置那么大的一个能挂的这个挂机的地方就可以，所以安起来比较简单。 嗯， 剩下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顶吸。顶吸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主机呢装到厨房或者洗手间的顶面，它的厚度也不是特别厚，基本上跟你现在装的那个吊顶最多往下反5到10公分就肯定都能装好了。啊，一点问题没有。 我文科生啊，对于5到10厘米的这个概念啊， 啊，没多厚，就是 差不多。我们话筒这个厚度， 啊，对，最多 差不多，啊， 最多啊，最多 半个手掌吧。 嗯，对， 是吧？姑娘的半个手掌，差不多。 当然，顶吸呢，装出来以后啊，就是我们每个房间，包括客厅，哎，都能享受到这个新鲜的空气，啊，会比这个壁挂呢覆盖的面要广。啊，一般的话呢，如果说是，实际我觉得你装新风， 哎，等一下，就是我们装在了厨房和卫生间里边， 主机，那我们会往出跑管，哦，啊，我每个房间是有两个管，一个是出风管，一个是吸风管。 那这个管儿它，你也是埋在里边的， 对， 啊，是吗？ 对对呀，啊，我们 那这个部分当然了，就交给四八快装就好了。 对呀，啊，这个我们是可以帮您做的， 是专业的。 哎，我们给你走暗管啊，整个给你做出来，啊，你也是看不到嘛，就跟水管和电线的管是一样的。 哦， 啊， 只不过说主机的这个， 哎，主机你也不是在外边的 啊，主机是放到这个厨房和洗手间的顶部上边， 嗯， 啊，因为那个上边空间挺大的。啊，因为我们吊完顶基本上跟你现在吊顶不会有太多的差距。 嗯， 啊，它这个主机有机会啊，这个我们门店呢也都上样品了。 嗯， 啊，这个我们四个门店挂机和顶吸的机器我们都有样品了。 哎，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呀，很多时候因为昨天我们在微博上面也回复了大家一些关于这个新风， 嗯， 你们家即便是已经现在是完全不想再动了， 哎， 我连翻新的需求都没有的情况下， 嗯，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冬天就用上新风系统？ 嗯， 很多人是好奇 的， 说 这个线呀，管呀，你们到底埋在哪儿？ 对， 没有问题，还是4006658848。 对， 你只要预约到我们门店里边看一下，你就完全明白了，对吧？ 对的，我们工作人员会给你详细的讲解，而且也有实物啊，你可以看到啊，而且我们装好了之后， 哦， 我们你还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这个一个 举一个这个测 PM2.5 的纸的出风口是吧？ 我们这个装完之后会有一个电子的面板，就跟你跟控制空调是一样的，就是房间里头的这个 PM2.5 啊，包括这些这个空气里头含氧量啊什么都可以看到的。 嗯， 啊，所以说它是也算是全自动的一个新风系统。 嗯，新风系统和我们现在居家很多人因为雾霾天而觉得哎呼吸不畅选择的这个净化器啊，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这个区别蛮大的。 哎，对，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这儿不赘述了。为什么？因为昨天我们用了一整期的时间来给大家解释新风系统和净化器之间的区别，以及它到底多了哪些功能，包括它可以提高我们居家的除了是空气质量以外还有含氧量，老人小孩睡眠不好这个问题，包括现在成年很多都睡眠不好。 对啊， 都是因为你这个空气不流通导致的含氧量下降。 是的， 啊，就睡不着啊，或者多梦，都是这个问题。可以从听听 FM 上去搜乐享生活四个字，找昨天的节目来听，或者是直接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找我们四八快装的客服人员说我就想去看看新风。 对 啊给我演示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 对， 安装复杂呀。 实际我们四八快装呢是 大家肯定有的听众啊听得迷糊，哎，你不做旧房翻新了，怎么搞新风了？ 对，怎么跟新风有关系？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四八快装，那我们企业的核心的宗旨，看似做装修，实际我们的企业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帮我们每位业主家里居室的环境和气息来帮你彻底改变掉。那我们之所以送新风，也就是实现我们企业的核心的宗旨啊，因为我们的宗旨有一句话，就是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就是负氧离子的居室环境和气息。 嗯， 所以说呢，我们从11月份我们正式跟这个赛飞这个厂家，我们成战略合作啊，那我们就只要找四八快装翻新的旧房子啊，你找我们做，我们都会要送你一套新风啊，壁挂的也好，根据顶吸的也好，那我们目的就是真正的实现我们的承诺啊，实现我们的目标，让真正找四八快装翻新房子的业主享受到负氧离子的居室的环境。 嗯， 啊，这个真的我在这儿负责任的说，真的是，这个宗旨目标实现了。 嗯， 啊，所以说这个不是为了说是我们要赚多少钱，那我真正的是希望就是，让每位业主家里居室的环境啊都特别好，空气特别清新， 都真的是像，住在大森林自然的环境当中一样。 对，因为这个就是任何一家企业，包括四八快装，我们这3年来啊一路走过来，真的走到每一个城市，那我们的业主对我们这个项目都特别认可啊，从刚性需求，就是十几年的老房子，它有这种墙皮脱落、开裂、瓷砖起骨脱落啊这些问题啊，一开始都是刚需客户，就是我这房子墙面整个画的都不像样了，壁纸也脱落，整个家里头的这种4个厨房和洗手间各个死角有发霉的这个状况，你找大公司呢，人家嫌你的环小环碎，人家不愿意接，或者接呢给你出的方案就是全部砸了，你重来做吧。 嗯， 那有好多的业主说我砸了我还得搬走， 而且我没有那个时间等。哎， 啊，对啊，搞得至少你6个月吧。嗯， 对 啊，一想想这事儿就脑袋大，而且屋里头东西又多，没人给干，那找小的施工队你又害怕他的工程质量各个方面，所以你就一拖再拖。这个呢就是，那我们四八快装的出现，我们提倡是不搬家啊，省时省力省心，这个我们在4省真的是做到了。 嗯 啊，你不用搬家，那我们现在整个基本你选择我们的套餐都 OK 的啊，最多如果说你有这个洗手间整个大翻的话，那你需要出去住1个星期啊，除此之外你都可以在居室里正常的生活。 嗯 啊，所以说整个我们的项目走到任何个城市，真的刚需客户是我们第一波客户啊，但这个呢真正的不是我的初衷，那我的初衷是希望找四八快装翻新的业主都是在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的业主啊，不是简单的就是说我影响到我的生活了我才翻新。 嗯，不是已经漏水漏到不行了， 哎， 我才找到你们。 实际就是说未来四八快装给我们的业主创造的一种消费理念，就是我希望你旧房翻新就跟换衣服一样那么简单。 嗯， 啊，这我们业主听起来就很简单，没有那么麻烦啊，你真的找到一个专业的公司啊，一个用心去做这个事业的一个公司，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变得简单啊。 哎，真的就是我再说一个我自己的小例子给大家来分享，什么叫专业人做专业事儿。 对 啊，就是昨天因为我们家停电，原来那个电表呢本身它也有一点点小问题，但是供电公司呢就说这个电表不影响你的正常使用，不需要换，因为特别复杂换电表。好，后来哎，我就到了晚上5点多就天黑了嘛，承诺说5点来电，我说为什么别人家都有电我们家没有，好，我就出去看，我就发现是合不上闸。 对， 哎，我推上去咔5秒掉下来，推上去咔5秒掉下来，我说这怎么办啊。我说好，后来我就给这供电公司打电话，大概真的是响应很快啊，说没事儿，你们这儿疯狂投诉，说你就把你那个卡呀，就是那个电卡，因为你平时你不会插那个电卡 的 再插一下，等它某个灯灭掉了 就 OK 了。 对，他说因为你这个电表本身有点问题，所以它长时间停电之后它自己回不过来了。 嗯， 2秒，我绝对不夸张，2秒那个灯就灭掉了。你想一想，其实你自己我自己啊，来来回回就是你那样的，我就说啊，是哪儿短路了，赶紧拔各种插座。 对对， 你知道吗？各种拔。其实呢， 嗯， 你只要咨询到了专业人士， 对 这个问题真的很快很简单。我当时坐在那儿，我就想， 我明天一定要在节目里边说这事儿，因为很多人都跟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对， 你老自己想 想 啊，你说家里边哦，我今天这个墙皮啊有点裂啊，算了算了，我也不能找路边摊，这个你就坐在家里边想，这怎么能想得出来呢？对，想不出解决方案来。但是呢，任何一个居家里面小的问题，不管是墙皮脱落了，有点裂了。发霉了，或者是说，哎，你说为什么洗手间里面总是有异味儿？因为老房子住久了就是这样的问题， 反味儿 啊， 很多， 你喷什么都没用， 没用， 因为那是别人家也有问题。 所以你那个，如果说像洗手间有反味儿的话，那你要在你下水道那个下水的那个地漏那儿要做文章了，要把这个要防回味的一个地漏，你要把它装上。 对，你看，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但是我们自己每天在里面，你又焦虑，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啊？就找各种方案去解决，各种某宝上面找喷剂，对不对？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其实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像我昨天去打供电局的电话一样，你们记住400-665-8848这个电话，你反映的任何问题，在专业人士那儿，在48块装旧房翻新的专业人士那儿， 对， 都不是问题。 是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专业，你真的要，我觉得就是要尊重专业啊。他不专业的事情，不专业的人去干，那肯定干不成。你说咱们48块装，我这3年的过来，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很多翻新的难题，啊，那我们的工人师傅通过他们的智慧，大家有遇到问题，各个工程部的总监他都可以去一块去研究解决方案，因为我们是专业就干这个事儿。而且的话呢，从2019年1月1号开始啊，我们公司整个全面的战略的这个下行啊，服务下行，也就是我们原来我们48块装3000以上的装修客户，我们来起干。那我们从2019年1月1号之后，我们就300以上的话我们都接，因为我始终认为48块装是一家以服务为主的旧房翻新的公司啊，首先是服务。当我觉得每个业主都体验一下48块装这个服务之后，我相信48块装在未来我们这个旧房局改市场，那我们这个口碑会能出来。而且的话呢，从我们的整个公司战略来讲，就是3到5年之内我们要开到全国每一个地级市以上的城市啊，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战略规划。那从眼前